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 Pinner.com， 我系探长。 生活态度就在这 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馳名嘅惠州種啦。我哋前年開始推出，個惠州老師傅咧個技術來自80多歲噶啦，佢鬆緊係非常之好，係最靚嘅豬肉，同揾啲非常非常靚嘅鹹蛋黃。你未食過呢個咧，你真係可以講話你未食過好食嘅種。而家咁樣樣咧，我哋四隻就一套嘅，我哋就散賣嘅，就係188蚊。蕭定一同我就攞咗500套嘅，佢送俾我哋啲朋友同埋啲夥計嘅，咁就留翻500套俾大家。如果你喜欢吃粽一定要吃、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粽，用惠州老师傅秘方慢火烹调，粽身的糯米更淋滑入味，现在上人民超市网页预订，一套四只只是188元，限量500套，如果上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或者湾仔店买开东西都可以上来预订。 喂喂喂，好啦，翻到嚟大軍閥啦，咁咧就 買啲種食下啦，我哋一齊， 你都買種係嘛？ 係啊， 我食都 OK 嘅，係啊，嗰啲惠州種啊嘛，咁啊係啦，咁就翻到嚟啦，咁啊呢個禮拜咧，咁啊其實講真咧，其實唉，即係你揾話題啦，我本身唔想講呢啲咁瑣碎嘅話題，即係好似好無聊咁樣，其實就是呢個許智峰啦，係咪？即係呢個係一單悲劇啦，我覺得。 你話悲劇嚟㗎嘛？ 悲劇係錯㗎喎，悲劇係講緊佢努力去爭奪自己嘅命運而不得喎。咁許智峰即係有啲咩命運要爭奪呢？係嘛？ 咁啊，即係你有講對象嘅，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嘅悲劇咯。其實就係咪？ 唔係，我哋覺得咁。即係到今日為止咧，我已經攞到個結論。 係咪咁快有結論啊？ 個 formula 就係點咧？就錯有錯著， 係嘛？ 嚇點樣咧？ 就是富富得值， 係咪？即係你覺得因禍得福啊？今次係 嗱，點解咁講咧？ 係咩？ 即係你話許智峰嗰個行為咧，本身喺我角度啊，我再研判過，即係成個件事嘅起因過程等等咧，其實佢係不合成比例嘅。即係佢一個有啲人話錯，亦都係蠢，蠢多過錯，即係錯就有啦嚇。不過咧就蠢更加嚴重。就係咧，佢係不合成比例地。喂，老實講，作為行政機關，佢梗係箍票㗎啦，佢梗係希望一地兩檢通過㗎啦。呢個係正常㗎喎、你唔通你期望佢喺西環打電話去叫嗰啲建制派快啲翻嚟開會咩？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是，喂，咁林鄭都講啦，我唔想靠西環啊嘛，咁咪要靠我哋自己喺立法會即係動票咯。箍晒啲建制派翻去投票咯，咁样咁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民主制度嘅操作嚟嘅。咁佢嘅愤怒我理解，就系话诶，我嘅立法会员助理都唔去得嗰个位置嘅，点解你班人全部暴晒喺度？嗱，呢个系理解嘅。但系个问题就系理解还理解，系咪去到咁愤怒地，所谓抢又好，攞又好嘅电话，跟住咧就即系抄低晒人哋嗰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不合成比例嘅。 系。 但個問題就係在於咩咧？係咪至於需要 DQ 先？ 係啦。 係咪至於需要即係革除出黨先？ 嗯。 好啦，咁佢坐呢下，好彩劉慶再坐一下。咁你咪負負得正啊？喂，劉慧卿又係不合成比例嘅喎，屌！有乜咁大件事啊？第一，嗱最嚴重嗰個問題點？就唔好將啲女性主義咧係上頭。一个佢一个黄碧云，我点名都要咁讲，关嗰个系女人嘅 A.O. 同男人嘅 A.O. 咩事啊，大哥？喂，你系男嘅，你系女都好 嘅，唔系郑， 我系许智峰，我个脑吓，我除非我估错啫， 唔净止佢嘅，我嘅阿边个啊，就算系咧阿余文阿余。 余若薇都系咁讲，嗰个仲要系女人添， 关女人咩事啫？喂，嗱，如果假设嗰个系男人，咪最多咪打交，咁样抢法， 咪净屌你老母啦！如果男人嘅话，系嘛？ 你就会咁啫，我就可能先问啲，咪但系当然啦，你问我，我就唔会用咁不合成比例嘅方法咧，去同佢斗抢文件同埋斗抢呢一个嘅电话嘅。 系， 所以咪 因为嗰个系话晒，我唔理佢系男定女，嗰、那个系 E.O. 嚟啫嘛。 咪要问佢，即系究竟嗰个 E.O. 对住许志峰做过啲咩嚟嘅，先令佢不合成比例啫。 冇啊，佢咪就系见到佢不停喺度 mark 啲人出出入入啊， 做 record 啦， 即系做呢个情报机关咁样咯，就 mark 住边个建制派议员，就跟住向上通报，跟住嗰啲友就可能落 order 就叫翻喂阿边个谢伟俊过嚟开会啊，嗱喂唔够票咁、啊、 呢个问题咧古已有之噶啦，其实 even 系喺旧立法会嘅时期咧，阿田北俊啦喺度屌鬼啦，大佬即系佢啲大老细嚟噶嘛，你做咩啫？你当你自己系你啲咁嘅 AO 仔，即系嗰阵时系唔知系咪 AO 啊？应该 AO 因为细啲啊嘛，你咁嘅 AO 仔，喂你当你训导主任啊？系咪？即系管住我出，管住我入，我做咩同你交代啊？即系咁样噶嘛？ 唔系你可以孖佢 啊！ 你可以孖佢 啊！ 你都如果用同我哋头先嗰个角度去讲咧， 嗯， 即系所谓错有错着，负负得正个角度讲， 嗯， 其实你发生嗰件事，如果系写文嚟，假设我， 嗯， 你就唔会咁严重啦， 系， 因为点解咧？我哋大义凛然喺度讲咩啊？喂，呢个系一个议会抗争嚟噶嘛？ 嗯， 我梗系同你斗抢啦，戆居，一句已经答完啦。如果系写文联啊，即系虽然我都觉得系不合成比例，我未必会咁做嘅。阿毛亦都未必会咁做嘅，都冇理由。即系尤其是我估都估到啊。 咁好， 即系嗱，我唔系完全系同性别冇关啊。估都估到嗰、那个 E.O. 系唔靓女嘅咧。 啊， 你靓女老实讲，真系会有少少、啊、有少少呢一个嘅怜香惜玉。 咪有消息话少少靓会话 咁大镬？ 系啊， 咁我估错啦，咁就 系 嘛？ 啊 ，OK， 啊，唔系即系呢个靓唔靓都唔关事啦， 唔关事。 唔系即系咁讲嗱， 有关事就系你起码斯文少少，我觉得 会。唉，即系 都唔系呢个问题啊，而系为佢见到你吊靴鬼咁啫，就系 mark 咗啲咁嘅记录，即系去厕所啊、食饭啊、饮咖啡嗰啲咁嘅嘢，你全部 mark 低晒，咁你算点啫？即系个状况系咁样啊嘛，咁所以佢先再喺度问翻个问题，喂，即系究竟议员嘅私隐何在啊？ 唔系，但系个反击咧，我觉得系即系。手段同埋个目的咧，系唔系太配套？ 但系问题而家个状况睇落就系、是，即系政府可能系越嚟越 over 在先啊嘛。 唔系，所以啲咁咪戆居咯。第一，不停系讲个 how 字， 嗯， 你 you ask how but not why。我见到，因为嗰阵时候我未翻香港啊，因为佢星期二发生，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到就乒乒乓乓，我都未翻到香港嘅时候，我已经见到我 Facebook 不断出现呢个许志峰洗版啦。 你嗰啲民主派 WhatsApp group 咁有冇点样？ 冇啊，我冇乜民主派 WhatsApp group 啊。但系我睇到个现象就喂，咩事咁大镬啊？要咁样去攞嗰个手机，其实冇乜人讲嘅。真系冇乜人提嘅，系而家因为刘慧卿咧。即系走出嚟咧，讲到几严重咁样咧， 炒兴咗，哇！跟住你知几多唔同嘅形容词啊？不过睇下阿兴姐点讲啦，系 手机风暴，兴姐继续闹， 就包括大文豪啊，都写唔到呢个剧本啊！ 我喺呢度咧，向各位职员同埋向公众咧，系道歉。 咁系好离谱咯！唉，真系去到忍无可忍啊！ 我会翻去好好深刻咁样去反省今次嘅错误， 即系觉得真系有冇搞错啊？点会搞啲咁嘢出嚟噶？ 好啦，经过一晚沉淀，阿主席明明一早上电台解话噶啦，但主持似乎上封烟听兴姐多啲。 点解会达出一个结论？就系、是、你个人咧，当然系你个人嘅睇法。是他连立法会的议席都要丧失呢？ 因为我觉得他的做法是很离谱咯。咁佢个人自己本身系攞大人身份证，咁佢都要就自己嘅前途系去思量噶。 系， 咦，系咪割席啊？ 有啲嘢如果做咗唔啱嘅，我都眯埋眼啊，当冇做到，而眯埋眼一齐去撑啊嘛。大家明白呢个系我刘慧卿，亦都我先系民主党嘅做法嚟嘅。 哦，系咪阿爷嘅剧本呢？ 我相信啊，即系最叻嘅人啊，包括大文豪啊，都写唔到呢个剧本，即系老苦心啦。 即係有啲嘢你做咗出嚟，人哋咁樣做咁樣做，係呢個陷阱俾自己同埋俾個黨去踩咧。 且有人同 CY 串通，有人有野雞學歷都唔使死啦。 喂，我覺得佢哋係好無恥嘅喎，咁即係佢個黨自己唔理嚇，即係唔去譴責，唔去做啲行為，唔係話因為人哋咁衰唔做嘢，就我哋衰都唔做嘢喎。我希望有啲市民要分得清楚咯，連自己都搞唔掂，人哋叫你收檔啦。 曾主席就话会成立三人纪律委员会，以个结果嚟判断许智峰系咪适合做议员啊？ 点解咁衰格嘅咧？呢个即系动新闻要系要刻意表明啊，边个系曾主席嘅啫？唉，真系唔系，即系我你头先见到兄姐啦，佢平生识得用嘅四字词，闹人嘅四字词咧，佢用尽咁晒，系啦，佢好似系冇用到岂有此理嘅，咁啊岂有此理个绝招嚟嘅，咁啊即系似乎都留有一手啊。 佢仲有一个叫 call out 嘢， 系咩 ？call out 嘢唔系佢用嘅，嗰个系达哥用嘅， 系咩？ 系啊，唉，咁啊，所以咧就嗱， 好嘢，刘兄。 系啦， 好嘢，刘兴，刘慧卿搭许智峰咧，就真系大 唔系你见到个指标嘅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刘慧卿搭许智峰呢一场戏咧，就真系大文豪嘅戏。 哦 ，OK， 嗱，本来许智峰都衰衰地，大家都喺度插紧佢， 系 刘慧卿就出嚟一嘢就救翻佢。 你知唔知佢 fit 到边啲人陀陀令啊？嗱，即系有个指标几得意啊！嗱，本土派嗰啲咧，首先咧就其实都系跟住屌呢一个 许智峰先嘅， 屌啊许智峰嘅。咁但系兄姐出咗嚟之后咧，喂咁啊真系有同情许智峰咯，真系呢个嗱立竿见影啊！嗱，除咗佢之外咧，嗱人力都系咁样嘅。你见到边个即系刘家雄啦，系咪？一开始又话蠢啊，又剩啦，同阿陈家洛咁样啦， 咁真系蠢蠢地嘅。 咁啊，即系喂，阿兄姐出手之后，哇！你见到今日咧，就当然议会阵线都出嚟撑佢啦。咁我见到即系除咗议会阵线之外咧，佢加埋即系社记啊，咁就喺立法会嗰度拉 banner， 就话同呢一个许智峰同行喎，吓、即系佢已经有咗一个咧，即系捍卫佢嘅阵线喺度咯。其实系，咁变咗咧，即系嗱，你而家好清楚啦，你见到成个泛民嗰个分歧咧。就其實 margin 即係其實呢個 polarize 咗啦，其實就一邊就係其實 唔係你起碼好過咧，星期三兄姐未發言之前，我嘅 observation 啊，喺我嘅 Facebook 係一面倒喐呢個許智峰， 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啦，係嘛？ 我都唔知道，我嗰陣其實想講噶啦，關女權主義者乜春事啊？喂，如果你用女權主義嘅角度去講咧，就其實基本上你自己背後嗰個嘅心理上咧，都係覺得男女唔平等。 你都冇平權意識嘅， 你係冇平權意識先用呢個咁嘅 angle 去睇，關咩事啫？ 唔係即係喐啲就 男尾屋男腰你都搶噶啦。 即係總之風係嘛？總之咧，即係被對抗嗰個對象係女仔咧，你就零舍起降啦。 咁咪即係對我哋唔係好平等咯，大佬。 係啊。 喂，我諗住我嚟抗爭。你就因为借个女人嚟顶住我啊，大哥。 咁咪着数啦，即系 咁你咪好数，大哥。 呢招数咧，即系我觉得香港系即系大概系呢十几年咧都冇进步过。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韩龙啊嚟香港呢个 WTO 示威嘅时候咧， 令到我哋大开眼界。 差佬啊，佢系点样对付咗韩龙啊？佢系头一排嗰啲差佬咧，佢全部揾晒女警嚟对付佢啊嘛。系咪？喂，嗰阵时即系嗱，呢招其实嗰阵时用，而家揾一啲女 A.O. 嚟做呢啲乜嘢咧，就依然都系咁 work 嘅，系嘛？即系你，所以你话呢几日 中晒计啦。所以即系民主党嘅人咧，我唔敢话佢嘅意识形态，因为大家路线唔同，一件事。但系你谂下，你自己睇翻台湾议会啦，大佬啊，放催泪弹啲，冇做乜就李敖啊， 嗯哼， 系嘛？系咁扯嗰个官嗰、那个领呔啊，咁样啦。女人可能会好少少咁样，喂打晒大交啦，人哋点样争取民主啊？你一啲咁少湿碎嘅嘢，好似未见过鸡屙尿咁。嗱，我冇话许智峰啱啊，你俾我选择，我都唔会咁样做，因为我觉得不合成比例。即系你嘅愤怒同你嘅手段，同埋你希望达到嘅目的咧，就算冇发生呢件事都好，即系大家攞出嚟讨论咧，唔使咁系嘛，唔使做呢样嘢啊。 玩個第二樣都唔得。 咁我而家見到咧，就有個民間聯署走出嚟啦，咁啊，即係過嚟睇下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呢一個啊，係咪好似阿毛哥你發起啊？即係呢一個係啦，議會陣線啊，佢哋就搞咗一個民間聯署啊。咁如果大家係有意撐啊許智峯嘅話咧，即係或者你唔係好妥啲老屎忽嘅話咧，咁可以過嚟簽下名咁。 喂，同埋。喂， 呢啲 喂，如果你用即系嗱，我唔系话要即系将民主党人嘅好嘢同唔好嘢咧，喺今集节目里边咧，喺一次过讲。喂，咁何俊仁喺度睇女相咁点啊？喺立法会。喂，咁呢个更加应该 DQ 喎。如果相对许智峰嚟讲，喂，嗰个系冇公共性嘅、哦。咁许智峰系有公共性、哦。刘慧卿，你话你一个硬骨头，你一个屈美十走去中联办谈判。呢个系路线嘅问题，系咪应该 DQ 个神祖，或者自己辞职啊？嗱，我唔系想即系攞呢样嘢嚟即系抽清民主党，而系话如果你对得人咁，唔该你对自己都系咁，用同一把尺。而你如果你俾我度，许智峰都十岁啦，佢起码冇犯个路线问题嘛，系嘛？ 即系唔需要处于极刑。 嗰、那个唔系。公众利益是受损的问题嘛，而他真的帮紧公众利益嘛，大哥。不过好彩有刘伟兴出嚟擦，即系你问我就系、 是，喂，系因为刘伟兴咁样走出嚟，大家先会问翻 why 啊，唔会再问 how 啊，唔会再点样即系处置佢自己。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大文豪，即系作呢一套编剧出嚟嘅，我都相信刘伟兴个人啊，不嬲都系咁嘅，系咪？即係佢性格不嬲都係咁，佢做小事作風都係咁。喂，同埋喂，你自己嘅黨，佢對個黨嘅生態都唔好睇啦。你咪真係老屎忽出嚟乾淨，尤其是就呢啲咁嘅問題， 咪仲要口口聲聲整。 喂，你辯論老屎還辯論老屎，係咪？喂，你代替咗個紀律委員會去處理嗰條僆仔喎。 你真係俾人嘅感覺咧， 哇！好難睇。 你係 PM 咗個紀律委員會啊嘛？ 咦！我哋搞幾廿年，成日話自己贏咗廿五年。唔係，我睇到呢鑊嘢，我真係覺得 唔係咁可能。 唔怪得香港搞唔掂嗰啲民主咧，真係大鑊。 有啲人會問㗎啦嚇，即係即時會有啲人問㗎啦。其實咁，你對阿肥仔明嗰啲點解會咁寬容啊？係嘛？點解你對狄志遠嗰陣時話你要 DQ 佢搞咁耐啊？ 嗰啲係涉及路線問題添。 係啊， 呢、這個最多都係話佢戇居。 是戆居啫嘛， 少少操守有问题。 啊、 我唔敢话少少，你当操守有问题啦。唉、哎，我咁讲啦，系嘛？你见到个你都唔系咁去抢人啲嘢噶。有啲人讲到面贴面，又话红袍又成咁样。咁但系佢梗唔系借呢个机会嚟非礼啦，系嘛？ 郭伟强就系啦，非礼原抽。 稍为有 logic 嘅人都知啦。 嗱、啊，系啦、啊。咁你讲起嗰个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叫做系 CCTV 嗰、那个。那個警帶啦，咁而家你見到郭偉強同埋係阿袁秋啊，嗰、那個示範啦，之前口口聲聲噶嘛，講又話有紅袍啊，有面貼面啊啲咁嘅情節噶嘛，咁我今日我自己睇過啦，好似東方獨家嘅，咁啊即係完全冇呢咁嘅情節喎、啊。系嘛？我唔知啦，系咪因为演员嘅问题啦？你郭伟强对住袁州，你都唔敢面贴面，你都唔敢红袍啦。 唔系啊，夜晚黑啦，夜晚黑嗰阵时候啊，毛依依出嚟讲咗， 系因为冇咯， 系话冇红袍，亦都冇面贴面啦。 咁 嗱、我信啊，毛依依咋，我唔知佢噏乜低啊，佢都睇过啊嘛。 而刚才我得到嘅消息咧，就独家消息咧，就话咧，原来啊，嗰条片咧就系话喺抢手机嗰个 moment 咧 ，CCTV 咧系影唔到嘅。咁、啊、所以呢即係如果警方係得到呢条片嘅话呢咁其实你都好难即係做到咩 common assault 啊嗰啲乜嘢㗎其实。 唔係咁我諗咁啦即係民主党係要止血嘅。即係话说回来你可能你係佢哋嘅中委你都会咁样处理就先冻结咗个会籍先。 咁 跟住交纪律委员会冇人话踢佢出党亦都冇人话 DQ 佢。即係你亦都唔使去到咁 too far 呢、啊、個即係 to be fair 人哋。 咪最簡單有個例子嘅金乃威咯、 啊， 即係用金乃威嗰個處理方式咁即係一直觀察佢去到會期完為止咯、啊。 但係金乃威嗰個涉及到咧係即係人哋話你性騷擾， 性騷擾 嗰個係有私德嘅問題嘛。嗯、但係你許智峯嗰個 case 話曬。都是跟公共性是有关的。 或者咁讲啦就算不是公共性都是那些议员的权益啦其实是。 是吗 咁、 所以即是其实你是 arguable 的。 嗯。 即是你说民主党这样处理理解的。 嗯。 即是他一定要这样去即是止血。 啊、 因为公得太紧要了。 是。 即係佢唯有就係咁樣咧，係表現自己咧喺道德上咧，或者係政治嘅問題上邊咧，係一視同仁。 但係 to be fair， 其實今日聽過阿尹兆堅講咧，其實佢私底下撐佢嘅，其實係咁。而民主黨當中有撐佢人都唔少啊。咁我見到琴日阿邊個阿柯耀林啦，係咪都撐佢啦？咁即係仲有阿林子健啦，係咪？ 民主黨個 mentality 應該就係咁樣嘅嗱，即係俾自己人教訓啊，好過喺出邊俾人打死啊嘛。而家 即係嗰啲叫責棍咯，或者好似古惑仔情節啊， 即係閂埋門大仔啦， 即係揾啲揾。 但我提一樣嘢，哇！去到呢一個位好啦，即係你話凍結會籍三個月好，即係四個月好，即係我覺得係夠噶啦，已經呢個已經係 discipline 嚟噶啦，係咪？你最多話佢戇居啫嘛，戇居唔會係一件好壞嘅事嚟噶嘛，唔係一個壞人嚟噶嘛，即係你要咁諗，即係佢對你個黨嘅形象梗係有啲咁多啦損害啦，因為民主黨嘅支持者同社民連嘅支持者唔同嘅。民主黨的支持者呢就是啲窝窝妥妥的人嚟噶嘛，見到呢啲嘢咧就上頭嗰啲人嚟嘅，所以你某程度上咧，你應該調翻轉頭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香港民主運動會衍生一個民主黨成為第一大黨，而一路都搞唔到啲咩出花樣出嚟咧？就因為你個群眾都係咁啊嘛。 呢個你都解釋到咧，其實點解公民黨喺 so far 呢個 moment 咧都冇表態，咁但係其實都即係如果你問到佢哋嘅話，佢都話喂。都唔覺得應該被 DQ 啩，係咪？咁但係佢都話，即係你就甚至乎你睇啲專業議政嗰啲都係㗎，咁其實都係睇呢個差佬嗰啲報告點樣咯，係咪？都係講呢啲乜嘢？咁即係 唔係㗎？冇人，其實好得意㗎，冇人喺度反擊。喂，咁柯創成點啊？郭佩凡點啊？ 唔係咁，佢又可以咁講，即係人哋做壞事就唔代等於你做壞事。佢就好嘢，一嘢就扳咗你嗰度嘅。 但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要諗下一樣嘢，就係嗰個後果問題。即係如果你話係咁輕易俾佢 DQ 咗嘅話咧。嗱，呢啲好得意啊！咁啊，今日問到 一個大問題嚟。 今日問到阿鄭松泰啊，阿泰博啊，佢都即係雖然佢都笑騎騎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幸災樂禍，但係其實都即係唔需要 DQ 係嘛？咁當然啦， 佢梗係出於私 心啦，大佬。喂，大佬，即係呢啲即係 唔係呢個係個大問題嚟嘅。即係如果許志峰係會被 DQ， 然後郭佩凡嗰啲完全唔使俾人 DQ。 唔係，即係你嗰個補選個後果幾嚴重？即係你諗下，唔咁邊個？出嚟補選啊！你又要爭差？ 唔好講呢樣嘢。我覺得民主黨咧，如果你醒醒爬爬咧，係唔應該諗呢個問題。 嚇！ 即係你將劉慧卿嗰啲嘢全部抹曬佢啊，大佬！佢戇居嘅大佬。 係。 喂，使乜咁啊？俾人 DQ 啊！嗱，你話上到法庭，俾人老屈咗，即係有啲可能政工對佢不利，或者官判得重，佢判三回，咁我冇得講啊，係咪啊？喂，你叫佢辭職，你咪傻噶話？ 大家要即系其实你讲嗰班 喂，咁大家审下大家啲私德啊，咁就不如喂大佬，系嘛？喂，大佬而家呢个道德重整委员会啊，大哥， 即系塔利班啊， 喂，同埋同道德都系冇关啦，哥，系嘛？佢只系 present 唔到，呢个系一个议会嘅抗争啫。 嗯， 如果佢一早咁包装咧，就冇事；或者佢一早就道歉咗就算啦，就唔好似挤牙膏咁，只要越讲越多，有啲系越讲越夸。都唔知堅定留嘅，你得兩條路走嘅啫嘛！啊，唔好意思，當我一時衝動，對唔住，對唔住，係咪啊？合不合乎比例嘅，我所做嘅嘢，雖然我對佢好不滿，咁你不如一係就咁啦，喂，一係就死頂落去，係咪啊？你搞中間你就死嘅。但係我講翻轉頭，頭先想講嘅就係、是、民主黨嘅黨格嘅 mentality 就係咁噶嘛，佢根本從來不接受呢啲咁嘅議會抗爭行動。所以佢先会对许志峰有咁嘅反应，你试下写文联啦，调翻啦，调翻转头谂啊。 咁啊，许志峰不嬲，佢喺党入边都系 deviant 嚟噶嘛，即系 佢话喺民主党嘅写文联啊嘛，许志峰 系啊，咁佢自己本身喺民主党入边本身都系。 佢做区议会嘅时候，咁遇到嗰啲咁嘅围标议案，佢全部都走出去做抗争噶嘛。 系啊，真系做抗争嘅佢系。 第二样嘢，你都好容易理解得到。 嗯， 民主党我估嘅咋。我完全冇收任何風啊，亦都冇八個。民主黨都阿姐阿哥係唔中意許志峰，肯定。 嗯， 估都估到噶啦。如果唔係咧，係冇一個人出嚟撐佢嘅。何俊仁仲好笑啊！屌，我見到佢都會笑佢啊，大佬。咩叫真誠道歉同唔真誠道歉？喂，大佬，你點分㗎、啊、你？喂，我真係好笑啊！屌笑碌底喎、啊。喂，頭先我講嗰下係咪好唔真誠啊？笑笑口咩唔算啊？係嘛？道歉就道歉。 係咪啊？咩叫真誠嘅道歉啫？屌你真係！ 唔係佢道德 咁，我就覺得你唔喺立法會，即係好差咁睇 AV， 咁你嘅道歉都唔真誠啊！我唔可以咁講噶嘛，大佬 又要更正呢個水作女郎嚟嘅啫嚇。 唉，大佬真係咁啊！我真係理解唔到啊！我唯一嘅理解到嘅就係因為根本啲大佬從來都唔係好睇得起佢， 嗯， 覺得啲飛佢嗰6-7% 就係靠佢攞翻嚟嘅。 哦，咁本身即係你記得，如果大家仲記得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嗰陣時如果唔係嗰陣時嗰、那個初選啊，佢得到嗰個 popular vote 係多嘅話咧，其實佢本身都係不獲推薦嘅。嗰陣時係 黨內票麻麻地嘅， 黨內票係麻麻地嘅。而本身嗰陣時係有推薦嗰兩， 唔係咁啊一件事啦，係嘛？你人哋都做咗立法會議員，好醜醜。喂，第一就係你嗰啲有少少講兩句啦。不過當然你問我最後嘅總結，劉興講係好過唔講嘅，係講得好嘅。即係佢嗰啲即係咩離曬譜啊、大文豪啊、豈有此理嗰啲咧，佢係講得好嘅。佢越講越誇咧，仲啱、嗯，就救翻許智峯話俾你聽我。 咪而家佢講咗，咪輪到胡志偉唔使講咯， 係咪啊？即係我初時都冇，我都覺得佢戇居嘅。哎，劉興一出嚟講。哇！越講越誇，哇！大佬，你兩個都係不合成比例嘅人嚟噶嘛？大佬，一個就不合成比例地去抗爭，一個不合成比例地去處分自己嘅黨員。喂，有冇搞錯啊，大哥？真係我真係學佢啊！而家有冇搞錯？真係離曬譜啊！真係大佬，喂，真係完全理解唔到啊！堂堂一個反對派嘅大黨，從呢樣嘢咪已經睇到咯。屌，個個都唔合乎水平嘅，簡單講就係質素咁低嘅大佬。真系小碌底啊，大哥！算啦，去到呢度好远啊，大佬，做一啲正经嘢啦，唔该你，大哥。 系啊。 唉，你唔好听嗰啲街边咩将军路喺度派单张嘅，一两个街坊喺度噏嗰时候就上晒头先啦，大哥。 佢都有讲嘅嗱，佢话佢都即系佢输打赢要啦，即系佢话即系当然有啲街坊同我讲好离谱啦，咁但系同时间有啲街坊同佢讲咧，就系话佢支持许智峰，但系呢啲支持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因为想民主党啊或者民主派团结啊一齐对住共产党先咁讲嘅啫，咁样样。 唔系呢样嘢，而系你因为太夸个头啊！你嘅处分系不合成比例啊！我讲第四次、第五次啦，系咪啊？喂，如果你话许智峰咁样要踢出党，要 DQ 佢冇得做立法会员，咁何俊仁上镬点啊？屌！我唔系话何俊仁错晒吓，我即系攞比例咋，大佬。咁你刘兴话2007、2008年普选，跟住你走入工联办，咁点啊？ 嗯， 戆鸠简直系，我都唔想讲粗闹你啊！真系。 你仲有李华明啦，李华 三万。 黄成志嗰啲点啊？哦，黄成志好啲。即系踢得出档，李华明嗰啲点啊？ 狄志远都系佢自己 收呢一个领汇广告。 啊、 你 check 下佢自己啲生意，究竟有冇同领汇有做公关添啊？ 唔系咁，刘伟兴当年支持领汇上市嘅、 多余喂，同一把尺嗱，而家我同你讲尺嗱，我老实讲，我真系我同许志峰一句说话未讲过嘅人嚟嘅。我都唔知邊個成日將佢同抗眾要搞亂嘅，所以我同佢冇私人關係嘅，大佬。 身高爭好多喎、 啊，係嘛？唔係咁搞亂啲名嘅，大佬。 嚇得我啊！你 我就係識歐羅柴嘅啫嘛，大佬。喂，但係你咁樣去恰佢，喂，我真係越覺得你咁樣恰，都恰到好處。 嗯。 原本你真係冇人撐許智峯嘅，我而家大家全部撲曬出嚟，好嘢。所以我话成个民主党先系大文豪，话俾你听啦，屌真系呢镬嘢。 唔系，所以你见到阿毛哥啊、杨雪莹啊、黄之锋嗰啲，咪就系出嚟撑佢咯，系咪？与许智峰同行，你谂下，即系有几可，即系会撑你民主党入边嗰啲人啊？真系。 唔系，所以我话今次咧系错有错着噶，负负得正噶、 嗯。 如果你唔系刘兴出嚟咁搞咧？大家都會繼續咧一籌百踩， 咁啊可能即係反映咗啊，佢係幾乞人憎喎。 我又唔覺得係，而係即係水平太低， 係嘛？ 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反對派，竟然成為領袖，咁啊當然啦，我覺得群眾有份嘅，因為你一路都係撐佢。 但係個問題係，即係領袖咗咁多年，個顯慈容智都仲係用緊呢一堆嘢啊嘛，大佬，即係喂大佬，亦都反映到。 唔係啊，佢好 power， 自己贏咗25年㗎，話自己做咗25年立法會議員。 唔係你贏咗25年係點？係一回事，你中文水準係點啊？第二回事啊嘛，大佬。 唔係同埋你個 political judgment 有問題。 佢不嬲都有問題啦。 哈利仔就唔啱咯， 好撚多 咁多嘢做咩啫？咪咁亦都係成個香港嗰偽道，即係偽犯道德嘅狀況。喂，係佢係反映到出嚟嘅喎。咁啲民眾掰佢咁樣玩法，你又冇辦法嗰呢樣嘢啊？ 同意啊。咁但係所以我咪用台灣嚟做比喻咯。 嗯， 你做用台灣做比喻字。 嗯， 其實日本都係咁添。 咪係咯。 唔係，即係同埋咧，你要見到 使乜咁大件事啊？我嘅意思， 你民主黨另一樣嘢不成比例嘅咧，就其實你係對住一啲建制派咧，你有冇咁兇狠啊？其實有冇見你咁 咁啊？可以話律己以嚴，律人以寬嘅。 唔係即係你嗱，亦都有啲我記得好似唔知有啲網友定係邊啲人講啦，就係話喂，你民主黨好心，你即係集中火力搞啊梁振英好過啦，係咪？即係呢個亦都 remind 我，即係嗱，你之前你搞 唔係咁，但係佢應該都要撲嘅，因為嗱，你諗下星期二出現， 嗯、 星期三撲，星期四再撲，連撲兩下咧，我估星期六、星期日咧都應該冇乜事嘅，係咪？同埋佢咁重藥咧，係打落去咧。開始反彈咧， 咪而家成件事 啊！我覺得呢個唔係佈局嚟嘅，客觀效果係冇問題。OK fine， 所有嘢都係 即係錯又錯漲 ，go smooth 嚟嘅啊！即係救翻許智峯，救翻嗰個職位係嘛？但係你千祈唔好戇居居，好似胡志偉咁講，係唔走去自己咩投棄權啦，定係唔出席咁樣？喂，大佬你俾人 DQ 咗個位，香港市民孖到你飛起，話俾你聽。 咪而家成件事咪就係似民主黨呢個叫爆。 你話佢小學雞，你咁樣嘅處理亦都係小學雞，屌幼稚園 level 冚家祥。 唔係喎。而家狀況反而 work 喎，即係爆炸救火法嚟喎。喂，你見到呢個地方即係著咗火，咁然後咧就懟啲炸藥落去。喂，即係喂，本來大家諗住喂場火會越搞越大啊，點知喂呢個爆炸抽個真空，喂救成場火添。 或者我好似僆仔咧教咧山火嘅時候咧，你前邊燒咗咧，不如你燒埋後邊嗰度。 係， 咁啊兩邊燒完之後，發覺咧冇曬草啊嘛。係 啊， 哇！你好似講緊呢個林山圍咁樣喎。好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陣，我哋轉頭翻嚟啦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